请低头，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今天以那个以你儿女的身份，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知道主因为出于你自己的怜悯，所以我们能够才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有这样子的身份地位。天父，也知道主你在我们身上，你继续不断来做洁净的工作，来做建造的工作，因为你把我们从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给拯救出来，也感谢主，你用你自己的道，你自己的话语来洗净你的教会，愿你再一次的今天用你的话语来坚固你自己的百姓，你的儿女，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看到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是效法这个世界，乃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是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堕落的这个时代，能够彰显出你自己生命的道。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也这时候也求助你纪念这个美国现在干旱所影响的不同的这个州，是吧？也求助你纪念这个将来因为食物的这个食品的这个价钱会上涨的缘故，会对很多人带来生活上面很大的这个影响，愿你自己亲自来怜悯。我们也看到这一点点的雨水，我们需要你天天的供应，暂时的供应，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来仰望你，知道你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我们一切所有的需要都是来自于你自己。天父，也为了我们教会里面不同的家庭，我们也献上我们的这个祷告，也愿你来用你的话，你再次你来坚固我们的家庭，来重新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塑造我们的家庭，也把那一些还没有走入婚姻的这些弟兄姐妹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自己引导他们的脚步，能够在基督里面为他们预备他们的人生的另外那一半，以至于一起能够来走天国的道路，将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也求主你保守我们，然后我们这个在你给我们有独生恩赐的，我们也求主你保守我们，也让我们能够知道主这也是你自己的恩典。我们也求主你看顾我们在外出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给他们旅途上都有平安。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上一次我在这边讲到的时候，我们一起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段圣经里面看这个妻子的这个角色，妻子的责任跟角色。那我们今天我们会继续在这段圣经里面看这个丈夫的责任跟这个角色。我想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没有出来传道以前，我是个工程师。工程师当中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When everything else fails, read the manual。 如果其他的事情都搞砸的时候，回去把使用手册拿出来读一读。我们活在一个时代里面，是看到很多的婚姻是破碎的。那我们希望在一起来查考来思考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看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的婚姻是失败的。这个堕落，亚当夏娃吃果子堕落对婚姻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那今天上帝怎么样来透过耶稣基督，透过这个福音来更新我们的这个婚姻，更新我们的家庭？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丈夫的这个角色。第25节到30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或者是要用水借的这个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作为荣耀的教会归给自己，什么污点皱纹等也没有，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应当这样子爱妻子，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愿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Jason 这个声音可以调低一点，有一点点 reverberation 哈，那里所以到底这个圣经里面对丈夫的这个要求是什么？那保罗在这里一开始，保罗就讲，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保罗这样子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前面几节圣经里面，保罗讲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那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那可是保罗在下面在这里讲到丈夫的这个责任的时候，保罗在这里没有提到丈夫的权柄是什么，他的这个他的特权是什么，他的 privilege 是什么。作为一个头啊，一般在这个公司里面，如果你请一个人来做头的话，做个 VP 或者是做个 CEO 的话，那你请的时候跟他谈什么东西啊？啊，你做这个主管人员 executive， 你有很多 privilege 是不是？条件是什么等等啊？福利是什么？退休金是什么？股票分红是什么等等？可是保罗在这里整段圣经里面他没有提到这一些。那保罗在这边讲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责任，不是强调特权，强调的是责任。那在这个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个丈夫的这个责任，整个来讲的话，保罗说是什么？保罗说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没有提到做丈夫的他的权利，他的 privilege 是什么东西呢？为什么没有提到？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做头的、做领袖的，他的责任是什么？他的责任来服侍他所带领的人，他所服侍他们。马太福音这个20节里面，看到门徒在那边相争啊，这个到底是谁要坐在他的耶稣的左边，谁要坐在耶稣的右边？耶稣快要进耶路撒冷了，要登基了，要做王了，到底谁要享受这个特权呢？那耶稣在那里就利用这个机会来给门徒上了一个领导学的这个课。那耶稣这样子教了他们，在马太福音20章，耶稣说，你们知道各国都有元首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子。谁想在你们中间作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仆役；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你们的奴仆。正如人子来，不是要爱人，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属下。那耶稣在这里把这个世界上的领袖跟神的国度的领袖领导来做了一个对照。对，世界上这个领袖是什么？有元首统治他们，有官长来管辖他们。世界上的领袖是要下面人来服侍他们的，那可是在神的国度里面，耶稣说却不是这样的。神的国度说，如果要出来做领导，作为领头的话，那你现在第一个是什么？你要服侍你所侍奉的这个对象。那再下去，耶稣就给一个用一个比喻，耶稣说，正如什么？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这个属下。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来做教会的这个头，那耶稣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道成肉身，舍己，放下在天上的这个跟天父同等的这样子一个身份地位，来降卑成为人的这个形象，来到世界上受到委屈、受到羞辱、受到被拒绝等等，最后为他的这个子民来钉十字架。这个是耶稣做头做手他的服侍的这个方式。耶稣来为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耶稣来为我们所犯的这个罪来钉十字架，这个是他服侍的开始，作为教会的这个头的这个开始。所以耶稣自己给我们立这样子的榜样。那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堕落的世界里面不会把这个领导这个东西看作一种服侍。哎，这个你 Bill Gates 在这个 run Microsoft 的时候， Bill Gates 没有想到我的责任是来服侍我的员工。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领导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想的，而是如果你今年的反应这个业绩不好的话，我就把你给裁掉。以前这个 GE 的这个总裁啊，GE 总裁 run 这个GE 的时候，他说每年我裁10%，我把表现最不好的10%给他裁掉，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就会很认真的去做，所以他不论是经济情况好也不好，公司赚钱多也少，每年我裁掉10%，所以今天整个国度里面，神的这个给他国度里面的人有这个权柄。这个权柄不是用来控制掌控的下面的人呢，而是用来服侍他们。 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上帝给他的这个权柄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那耶稣运用这个权柄是干什么？是来服侍我们。耶稣没有缺乏，上帝是不可能有缺乏的，缺乏的是我们。那今天上帝天父把所有的权柄赐给他，耶稣用这个权柄来干什么？来服侍我们。那自己就立了这样这个榜样。那为什么上帝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人被造的时候是彼此互相服侍的。人堕落了以后，人是彼此互相利用，然后彼此互相掌控，要 control， 要控制对方。那甚至今天的这个政权也是这样的，政权那边哈就是要控制百姓，管理。当控制不到的时候就没有安全感。所以叙利亚那边这个 Syria 那边现在在打内战，为什么？我要那个独裁的没有办法来控制，继续控制他的这个百姓。那为什么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当初人是彼此互相服侍的呢？因为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的。那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是什么 ？Interaction 是什么？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的话，尤其是约翰福音第14章到17章里面，我们都有机会看到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之间他们的互相的这个互动是什么。圣父、圣子、圣灵里面，如果你去看那几张圣经的话，很清楚看到那幅图画是彼此互相服侍的。没有说啊，圣父说我要派耶稣基督来拯救你们，耶稣说哇，钉十字架这个事情太痛苦了，为什么我要去，你要去你自己去好了。没有，圣子就来了。然后圣灵的工作是什么？荣耀耶稣基督。圣灵说为什么我要做第三把交椅？三位一体，我们三个人是同等的这个地方，为什么我的责任就是荣耀耶稣基督，不是荣耀我自己？然后三个人在那边彼此互相来指控，然后互相来争权，然后看看谁要做谁为大。这个堕落了以后的人是这样子的。所以门徒在那个地方到底是我们要哪个做国防部长，哪个做外交部长，在那边结果争论起来。三位一体的神在永恒里面，我们看到一幅图画是在一个和谐的状况之下的。三个人之间没有 disagreement， 没有不和谐的地方，没有争吵，没有控制， OK， 没有 manipulation， 没有玩弄，没有利用，没有这些东西，他们是彼此互相来服侍的。所以今天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时候，我们人本来也是这样子的。可是堕落破坏了所有的事情。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以后，人堕落了以后，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被毁掉了。毁掉的结果的话，婚姻里面是什么？彼此互相控制，彼此互相控制。那今天有一些基督徒的婚姻也出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丈夫的就是单单的要求妻子顺服自己，好像顺服主一样。一吵架的时候，我会把这件事情搬出来背给太太去听。而没有看到丈夫在家里面作为家里面的头，他的责任是什么？他是来服侍这个家庭的，服侍这个家庭。那我们没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性，有一个类型的人呢，有一些类型的人是非常有掌控环境的，这个 be in control 的这样子的这种倾向。当没有办法来掌控环境的时候，就没有安全感。所以这个亚当夏娃犯罪的话，这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响。对某一些人的话，对他的 temptation 就很大，他要想办法一定要来 be in control， 有办法来掌控。所以这个造成婚姻里面这种特别有这种软弱的这个丈夫的话，会要 micromanage 所有家里面所有的这个事情，那就会造成问题。创世纪第3章16节，当亚当夏娃犯罪的这个结果，上帝对人的这个惩罚是什么？上帝说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他却要管辖你。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他却要管辖你。这个恋慕这个字我以前讲过，在创世纪里上下文，你看到第4章的时候，这个恋慕是控制的意思。所以堕落了以后，这个婚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堕落了以后，两个人关系是一个是要丈夫要管辖妻子，妻子要控制她的丈夫，所以就产生这个权力斗争。 那神的这个神的解这个解决的方法是什么？神解决的方法是圣灵来重生我们，然后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再重新塑造我们，让我们丈夫与妻子的扮演上帝，学习来扮演上帝啊，我们当初在婚姻里面扮演的角色，然后彼此互相来服侍。所以今天这个破碎的婚姻要从哪里开始？破碎的婚姻，婚姻里面的问题，不是去找辅导、心理辅导、婚姻辅导专家的。破碎的婚姻要从人的生命改变开始起。人需要堕落的人里面堕落的这个本性，唯有需要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新的生命，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才有这个可能性开始来上帝在我们身上来做这样是改变的这个工作。那所以这个保罗一开始就开始讲到这个丈夫的这个责任，就是爱他的妻子。那这个是他服侍他妻子的这个作为一个家里的头，这是他的这个责任。那丈夫怎么样才算爱他的妻子呢？这个保罗下面就讲了。保罗讲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保罗用基督爱教会的这样子的一个图画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说，丈夫的要怎么样爱妻子。那保罗为什么会用这样子这种比喻啊，这种比较啊？我以前上一次的时候我讲过，这个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结婚这个东西呢，这件事情呢，这是一个预表。这个预表是什么？预表将来基督跟教会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圣经里面把教会称为是什么？称为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就是新娘子的这个意思。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迎接他的这个教会，然后我们有羔羊的这个婚宴，那是这个让我们看到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的一个亲密之间的关系。那如果保罗说做丈夫的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的话，那我们需要去思考，到底基督怎么样爱教会？基督怎么样爱教会？耶稣基督怎么样来爱我们？当我们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的要求是这么的高，而我们远远不可能去达到。不过感谢主，这个律法的目的不是要我们称义，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为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来达到这个律法的这个要求。首先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耶稣基督爱教会是一个舍己的爱，这个牺牲的爱是一个舍己的爱。那耶稣基督怎么样来为教会舍己呢？首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过了一个无罪的一生，他的一生的完美，他生活的这个目的完全是为了讨天父的这个喜悦，完成天父差遣他来世界才要完成的这个工作。那这个是上帝对他所造的这个人，所有的人这样子的这个要求。那人堕落了以后，人不可能做到这一些，人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上帝派耶稣基督来为了我们来过了完美的这样子的一生。所以今天当我们凭着信心来这个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上帝就把耶稣基督的这个义来归算给我们头上。耶稣为了我们过了完美的一生，然后上帝把他的义来归算给我们。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来担当我们所犯罪所带来的这个后果。那在这里我们很重要的，我们需要看到耶稣基督来不是为了全世界的人死。耶稣基督来到这里，圣经说，保罗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教会舍己，教会是谁？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用他宝血所买赎的。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这样子教导我们。那今天神要丈夫在家里面的这个做要做的是什么？就是用舍己的这个方法来爱我们的妻子。那每一个妻子需要爱的这个方式不一样，因为她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所以这个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我们的自然而然的这个 tendency， 我们的倾向就是按我们认为这个她想怎么样被爱的方法来爱她。 OK， 所以这个 需要不一样。对我来讲的话，如果我买到一个很好的工具，很用起来很顺手的话，我说哇，这个是天下最好的事情。哎，哎，我给我太太买一个工具的话，我不认为她会有同样的这个反应。哎，每一个人不一样啊。那我这个女儿呢，很喜欢逛 mall， 这个外面这个购物中心逛 mall。哎，那她的 mall， 她去了 mall 里面的话，她最喜欢看什么店呢？她喜欢去那个化妆品的那个店去看。那有一次我不小心跟她一起去了，结果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化妆品店的门口在里面徘徊等她出来。哎，所以我在想，哪一天不知道哪一个人会娶了她做老婆。要陪他去逛化妆品店，哈哈，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相信我。哎，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没有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需要。那我们学习要怎么样来迁就？那第二个，耶稣爱教会，是我们是配得、值得耶稣来爱我们吗？不是的，我们不 deserve， 我们不值得耶稣来爱我们。所以耶稣爱教会不只是舍己的这个爱，并且是恩典的爱 ，gracious。我们因为不配得到上帝这样子的爱，那可是上帝还是这样子爱我们。那如果有丈夫想我太太不配得到我的爱呢？尤其是假如这个礼拜刚刚吵完架以后，他如果配得你的爱，你爱他的，不，这个不叫嫉妒爱教会，教会舍己。嫉妒爱教会是教会不配得到基督的爱，结果一基督这样子来为教会来钉十字架。所以当我们看到配偶的 fault 错犯错的地方污点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哎呀，他这样子的人哪值得我这样去爱？尤其是刚刚吵完架以后等等，或者他撞板了，闯了很大的祸，哎，或者把你新车给撞了，或者怎么样等等。那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爱我们，我们不配得到他的爱，我们与他为敌的时候。当我们与上帝为敌的时候，上帝爱我们。如果丈夫要觉得妻子配得我们的爱的爱他的时候的话，那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教导基督怎么样爱教会的。那第三方面，耶稣基督的爱不只是牺牲的爱，耶稣基督的爱不只是爱那些不值得爱他的，并且耶稣基督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不是因为我们可爱。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对我们的爱就在这显明了。”那什么叫做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是我们心里与上帝为敌的时候，与他成为一个敌对的状况的时候，抗拒神的主权，背逆是这个宇宙的主宰，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爱我们，为我们死。那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信了主以后重生以后，发现我们身上这么多污点，这么多问题。那耶稣基督还连续不断的用他的道来洗净他的教会。所以26节27节。这个保罗说，耶稣基督用水借着这个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做荣耀的教会归给自己，没有什么污点皱纹等也没有，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今天当我们信了主，我们参加崇拜，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这个教导，我们发现，哎呀，我们身上的这个皱纹污点等等这么多。可是耶稣基督用他的道，在不同的聚会里面，透过讲台，透过教导，来用他的道来洗净他的这个教会。虽然我们身上的污点很多，我们的问题很多，我们从世界上带来的这个污秽这么多，可是耶稣基督用他的道继续不断地来洗净他的教会。 这个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不是因为我们可爱，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爱他的教会。今天如果一个丈夫爱他的妻子，因为他妻子可爱，他爱他的话 ，lovely， 他爱他的话，那今天这个婚姻就会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堕落的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那你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是什么啊？蛤蟆看绿豆，对上眼了。哇，什么样都是好的，可是在一起生活就另外一回事情了。两个自我为中心的人在一起生活的话，就有很多问题了。那一起生活的时候，你发现马上对方是一个堕落的人，他里面有很多很多地方很讨厌的，不是不可爱，很讨厌的。那你要学习容忍，学习包容，这学习来欣赏。如果两个人的爱是因为他可爱，所以我爱他的话，或者他有这些条件，以至于我爱他的话，有一天他这个没有的时候，有一天他没有的时候，你的爱也没有了。我跟我太太当初结婚的时候，我的身材是力宏的身材。哎呀，照片为证。如果我太太爱我是因为我有很好的身材的话，那今天的话我们的婚姻就很有问题了。那今天为什么很多很多婚姻会失败？因为当初两个人结婚是为了条件，是为了条件。但是人堕落以后，这个人所带来的这个后果。那今天基督爱教会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的？除了我们的这个罪以外，我们 have nothing 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那可是耶稣基督，虽然我们不可爱，可是耶稣基督还是爱我们。那为什么耶稣基督是这样子爱他的教会？为什么耶稣基督爱他们教会？我们既然那么不可爱，为什么基督要爱，会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因为基督爱教会，基督爱我们是基于他自己的本性，跟我们没有关系，是基于他自己的本性，这是他的属性里面的一部分。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有不同的属性，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是圣洁的，神是良善的，神是怜悯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等等。那神的属性里面，其中是一个是什么？就是他是爱的，他是爱，神是爱，他是爱的这个源头。那因为神的属性，他的本性里面包含了这个爱在里面，所以今天上帝对我们的爱跟我们的表现反应 behavior 无关，是因为出于他自己。那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三节，那个保罗说，我们纵然不信，他仍然是信实的，因为他不能够否定自己。纵然我们是失信的，我们是违背上帝的、背约的，可是上帝不能够失信，他仍然是信实的。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够否定自己，意思就是说他不能来做一件事情是跟他的本性相违背的，离上帝的本性相违背的。那今天耶稣基督爱教会，为对教会的这个爱是出于他自己的这个本性，他的 nature 跟教会可爱不可爱、配不配得他的爱没有关系。那今天上帝要丈夫这样子去爱妻子，那我们堕落的人是做不到的，不可能做到的。如果做到的话，耶稣也不用来了。那今天上帝用他的灵来更新我们，上帝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以至于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做丈夫的可以开始学习怎么样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他的妻子。 这个当然是不只是我们得到上帝的生命，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上帝在透过我们的正常的教会生活，帮助我们在灵里面长进，以至于我们能够开始学习怎么样按照耶稣基督的爱来爱自己的妻子。那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耶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不只是出于他自己的 nature， 他自己的本性，他的属性，并且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需要。上帝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我们是他被他所造的，作为被造，我们所有的需要是来自于这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我们人所有的需要需要上帝来丰盛的供应。现在很简单一个例子，现在美国大部分的州在闹干旱，这个问题很严重。为什么？因为干旱的结果，农产品价钱马上要上去。农产品价钱上去的话，如果今天我们的支出，我们的食物只是你这个支出的一部分，一小部分的话，那这个食品实际上对我们影响还比较少一点。可是如果有些国家它从美国进口粮食，它的食品的上面的支出是它整个所有支出里面一大部分，当食品一涨价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很大影响。会不会产生这个 riot 暴动？会不会政府有一些政府因为面临这样子的这种问题的时候，最后这个政府会垮台掉？我不知道。我们需要上帝的这个供应，上帝的这个雨水。我前几天看新闻，看到美国这个密西西比河现在水位降了，比这个平常的水位降了十几尺。我密西西比河，你说水位降了十几尺，十七尺、十八尺，这个怎么样？我密西西比河，它在整个美国这个运输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当这个水位一降的时候，这个船舶就不能够通行，或者是它载的这个货物就不能多了，本来可以载十层的，现在只能载到五层了。再下去，如果继续降下去的话，那船就不能够通行了。不能通行的话，同样的货物现在就要靠卡车来运输。一到了卡车去运输的时候，成本就增加很多。好，再下去，所有的物品要上涨。所以我们作为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子民，我们被造的，我们所有的需要来自于上帝的这个供应。那今天人作为 creature，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爱。我们需要的是爱，那这个爱是来自于供应我们、创造我们的神。今天婚姻为什么会这么多婚姻会失败？因为人堕落了以后，人就变成自我为中心的。这个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倾向是这种倾向是来自于堕落的这个亚当而来的。那所以这个人堕落了以后，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就是追求的就是什么东西能够给我带来快乐，满足我，而不管别人的这个需要。这个是人堕落了以后的结果。那这个堕落的世界教导我们是什么？教导我们，如果我们要快乐的话，我们要快乐的话，我们要有东西来满足我们自己，我们侍奉我们自己。我们满足我们自己，这个是人走上快乐的这个途径。这是一个谎言，为什么我说是一个谎言？如果你想，你这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是你最无条件、无私的去帮助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你想想看，你这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是你无私的去帮助一个无条件的，不是交换式的去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那为什么我们最快乐的时候是那时候？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可是今天这个堕落的世界，撒旦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给我们灌输一个错误的教导，就是你要快乐的话，你要追求你自己想要得到的这些东西，让你得到的时候你就快乐了。那进入婚姻里面的时候是什么？进入婚姻里面的时候，人堕落了以后，人的思想是我能够从这个婚姻里面得到什么，我从这个婚姻里面得到什么。所以一开始没有结婚以前，我们先谈谈这个条件。那今天上帝在这个婚姻里面要我们的焦点是什么？ 不是说婚姻里面我能够得到什么，而是说我在婚姻里面怎么样服侍对方。怎样我们思考的是我们这个家庭怎么样来服侍上帝，上帝要我们思考的是我们这个家庭里面怎么样来做上帝在这个时代要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怎么样来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能够把神的生命的道能够彰显出来。所以神设立婚姻的制度不是要我们两个人关起门来过的这个小资的生活，神要我们的这个基督化的家庭在这个时代里面成为上帝的金灯台，以至于走到黑暗里面的人能够看到这样子的这个光。那今天我们人堕落了，我们人堕落了以后，我们人没有这个能力来脱离我们这种里面这种自我为中心的这种倾向。虽然这种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导致我们这个人的这个 destruction， 所以我们毁坏自己，我们也毁坏我们自己的婚姻，毁坏我们的家庭。那今天上帝拯救我们，上帝不但派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并且上帝要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来更新我们，让我们得到上帝的生命。也只有当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里面作为妻子的才有这种顺服的这种心。也只有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灵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开始学习怎么样来一个舍己的爱。也只有当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开始学习怎么样来彼此互相来尊重对方，服侍对方，服侍别人。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今天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上，他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这个圣灵来让我们得到上帝的这个生命。那我们有了上帝的生命以后，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过着正常的教会的生活，透过在这个团体里面的这个生活，透过上帝对我们连续不断的这个教导，透过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的生活里面的这个操练，上帝怎么样来慢慢的来改变我们的这个生命，以至于他在我们身上继续不断的来做他的这个拯救的工作，来洗净他教会里面各种不同的这个污点，各种不同的皱纹。这个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信了主以后，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所以今天如果一个人他信了主，他没有过着正常教会的生活的话，他过一个礼拜天做单单礼拜天来做礼拜的基督徒的话，那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的这个救赎呢，就好像什么？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好像一个人楼房盖了一半，停工了，然后就这个施工施了一半停工了，然后就放在那个地方。所以今天耶稣基督要连续不断的在他的教会里面，来继续来我们身上来做拯救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因为是出于你自己的主权，你的拣选，我们今天才能够成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也知道主，你在你的教会里面，你要连续不断的你来做拯救的工作，以至于我们不但得到你的生命，并且你要我们得到你更丰盛的生命。你要我们学习怎么样来服侍别人，服侍你自己，脱离我们这种自我为中心的这样子的倾向。愿你帮助我们，愿你透过教会，我们不同的聚会，我们的肢体的生活，我们肢体相交的生活，透过我们的这个教会生活里面的操练，我们学习怎么样来服侍你，服侍对方。求助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也感谢主，你派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但来为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为我们做这个榜样，并且主，你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一个讨神合神心意的这样子的生活。求助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效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